成孤独的魂，心里明明爱着，却固执的不肯转身，把温柔藏在心里，只顾一时痛快嘴上耍狠，不知不觉却伤了最不想伤害的人。我听过他们说，婚姻像是爱情的坟，那就让爱永垂不朽，我是陪你走进坟墓的人。历经生活的打磨，我可能对爱没那么单纯，但是请你记得，我牵你的手不会再分。咿呀跟啊里呀，月儿呀没出来呀，貂蝉美女儿啊走下楼呀，有双膝跪在地图尘埃，哎哎哎哎哎，烧烧香那个白白月呀，烧烧香那个白白月呀，为的是我们那个恩啊，有恩啊，哎了我说恩和爱呀，哎哎呀。他们说，婚姻像是爱情的坟，那就让爱永垂不朽，我是陪你走进坟墓的人。历经生活的打磨，我可能对爱没那么单纯，但是请你记得，我牵你的手不会再分。乌鸦跟哪里呀，月儿呀出正北呀，张廷秀四方名叫回北呀，有婉儿小姐玉泪双垂呀，为平秀啊，落下我的那个伤啊，有伤啊，哎了我说伤心泪呀，哎哎呀。